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6月21号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3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记者来到了南海的公园2期，这里已经修建完成，目前虽然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开园迎客时间，但公园的美景已经展露出来。 一年一度的全国西田瓜擂台赛虽然已经圆满落幕，但是大兴区还举办了多项与吃西瓜有关的活动，今天本台记者就带您去品味一番。 近日有多名热心市民反映，他们看到了网上发布的消息，消息中提醒新华大街大兴区公安局到印刷学院路段将要整治违停车辆情况，记者立刻赶往现场了解情况。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已经修建完成的南海子公园2期，这里位于南五环边，记者站在25米高的观景台上，眼前是一大片绵延的绿色。公园大门采用了传统中式风格，蓝天之下宏伟壮观。据了解，公园总面积接近2平方公里，仅中心湖区就有60公顷，目前还没有引水入湖。环湖建有3个码头、9大幼台和还原步道，还有多项配套设施也已经建设完毕，比如游客服务中心、亲水平台、栈道、古亭楼阁等。记者还了解到，2010年南海子公园启动建设，公园北起南五环路、南到黄叶路，西接梁凤冠渠，东达规划的南海子东路，占地800多公顷，其中1期已经开放7年，2期从2011年开始建设。东南与1期接壤，目前已经接近尾声。 2期建设延续1期特色，重视恢复生态湿地和挖掘南海子文化。南海子公园整体分为4个功能区，包括以麋鹿苑为主的生态核心区，以湖区为主的湿地展示区，还有南海子文化区，主要结合山体平地进行文化展示以及管理服务区，主要以综合服务、养生度假、康体健身、儿童科普教育为主。南海子公园以麋鹿苑为界，东南是1期，西北是2期。市民无论是乘船还是沿着步道游览，都可以在1、2期之间随意切换。不过，目前公园建设方面表示，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开园迎客时间。 本台消息，一年一度的全国西田瓜擂台赛已经圆满落幕。为了弥补许多市民没能来到擂台赛现场的遗憾，近日大兴区首届吃西田瓜擂台赛在大兴绿地缤纷城举办。活动由北京市大兴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北京市大兴区农村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人民政府等多家单位承办。 记者在现场感受到，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们简直都是吃西瓜界的精英，他们在赛场上表现不凡， 有的狼吞虎咽，有的展示了吃瓜绝技，让台下观众看得过眼又眼馋。还好贴心的主办方为了不让观众眼巴巴地看着参赛选手们大饱口福，特意在比赛现场安排了品尝区，让没有参加比赛的观众也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大兴庞各庄西瓜。同时在大兴绿地缤纷城还进行了第29届全国西甜瓜类台赛的瓜王展览，瓜王有150多斤重，很多市民带着好奇心赶来一睹瓜王风采，还有的想和瓜王比试比试，看看谁更重。 同样是吃西瓜，可您知道吃着西瓜也能做公益吗？最近一项就叫做吃西瓜做公益的活动在北高各庄村举行了启动仪式，活动由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北高各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组织发起，合作社组织瓜农每卖出一盒西瓜从中拿出2块钱，由合作社统一捐赠给北京希望阅览室，又叫做希望图书角项目。据了解，西瓜品种以 L600 为主，每盒有4个西瓜，总重量在8000克左右。 本台消息，近日有多名热心市民反映，他们看到了网上发布的消息，消息里提醒新华大街大兴区公安局到印刷学院路段将要整治违停车辆情况。记者随即赶往现场，发现在三中巷西口有明显的禁停标志，但仍然停着多辆违停车辆。当天上午11点，记者来到新华大街公安局路段，此时正是中午时分，街上人流比较少，但道路两侧仍然停着多辆违停车辆，粗略估算了一下，大概有200多辆。热心市民告诉记者，这条路段因为有餐馆、学校和商超等场所，人流量比较大，所以居民一般选择将车辆停在路边。据了解，这条街是法定禁停街，人不在车内违反停车指示或者机动车违反禁止停车标线指示，将被处以100元记3分的处罚，驾驶员在车内拒不驶离将被处以200元罚款。 居民王先生表示，违停肯定不对，但有时也是迫不得已。他说，去路边餐馆吃个饭时间很短，所以就停在这里了。居民张先生则认为大量车辆违停会影响交通，希望交通部门能够彻底整治。本台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要违规停车，可以选择将车辆停在青城名苑、富强西里等住宅小区内，同时百联青城购物中心也配有地上与地下停车场，可以供大家停放车辆。 本台消息，最近天气比较炎热，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大兴区庞各庄镇又增加了2趟公交线路。据了解，为了解决好大兴区庞各庄镇就业人员的通勤问题，并且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实现南部镇域与黄村地区的有效衔接，庞各庄镇特别新增了2条公交线路。 一条是星64路，这条公交线路包含韩家铺到地铁生物医药基地站，全长20多公里，共有23站，全程票价5元。另一条是星65路，这条线路包括绿海路到地�铁生物医药基地站，全长10多公里，共有16站，全程票价3元。记者还了解到，两条线路都将在6月22号开始试运营。 本台消息，对于共享单车的治理模式，不同城市和地区都曾采取了许多管控手段，比如固定停车架、摄像头或者地杆线圈等。这些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施工难度大、地面设施多、移动调整难等，所以都不容易推广。电子围栏是一种利用北斗卫星定位和大数据技术划定虚拟停车区的新技术，通过安装在共享单车上的卫星定位装置，监督共享单车有没有停放在指定区域范围内。这项技术的核心是高精度卫星定位测量技术。 据了解，电子围栏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提供了方向，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为电子围栏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支撑。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质监局了解到，经过技术升级，目前小黄车在通州的入栏率已经提高到90%以上，并将在本月进一步在大兴等区推广。据北京市北斗导航公共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未来将在许多区域规划电子围栏，包括小区、大学门口、公交站点、地铁站四个出入口等。停放入位的用户会收到 APP 的提示或者红包奖励，没进围栏的用户会被扣除信用分或者进行短信提示，甚至可能会被持续扣费。 本台消息，近日位于大兴观音寺南里小区的社区动员中心不断迎来全市各家社区的干部参观。据了解，这家社区中心面积接近2000平方米，是由小区里的废弃锅炉房改造而来。这里不仅有开放式的办公空间，还有社区食堂和公益活动空间。 大兴区观音寺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街道引入社会力量，有效整合闲置资源，将废弃锅炉房打造成了近2000平方米的高标准社会动员中心，开启了街道与企业合作的先河。运营后的动员中心及多种服务平台于一体，包括公共服务平台、公益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等，有效便利了居民生活。 本台消息，多年以前，北冰洋牌袋装冰淇淋曾经是很多市民喜爱的夏日冷饮，甚至亲切地把它叫做袋林。随着袋林的重新上市，目前只有毅力北新桥店和大兴北兴路店有售，许多急着尝鲜的市民只好在网上购买高价货。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网上卖家不但以3-4倍的高价转卖，还用现货闪送等噱头揽客，不少顾客下单后遭遇无货，感觉被忽悠。针对这种情况，毅力北兴路店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顾客太多，店里每天每人限购5袋，希望顾客不要轻信网店现货的说法，以免上当。 提起不愉快的网购经历，顾客孙女士告诉记者，明明店里广告是现货，说拍下立即发货，但我交钱后1个多小时，店家却告诉我今天店里袋林已经卖完了，无法发货，只能等一等。她向店家询问何时能发货，店家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孙女士说，店家告诉我，按目前购买顺序，我至少要等1个月的时间，而且他们不能承诺具体发货时间。 孙女士表示，作为一名80后，对袋林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她的工作和居住地都离出售袋林的毅力店很远，才想到网上购买，但是店主的做法却让她很气愤。孙女士说，而且原本售价6.5元的袋林，这家店要25元一袋，本来就是想给孩子买来尝尝鲜儿，没想到店家竟这么忽悠人，用现货招揽生意，又让顾客干等，最终孙女士申请了退款。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出售袋林的店家不在少数，但只有少量店铺表示有现货，售价都是原价的3-4倍。在其中一家店铺中，记者询问是否有现货，卖家回复记者要先下单，不能保证当天发货，我们都是早上去店里排队买的，现在排队购买还限购，所以我们的货物数量也很有限，你要是下单早，说不定能赶上现货。 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出售袋林的网上商家都提供北京市内闪送服务，一家店铺就这样写道，2个小时吃上袋林，但在购买评论中却有不少顾客抱怨说，20多块钱一袋送到手上都成了浆糊，根本没法吃，上午下单，店家下午才发货，晚上送来都化了。一名顾客告诉记者，想踏踏实实吃口袋林实在太难，虽然加付了闪送费用，但因为店家发货慢、快递路上慢等原因，袋林到手后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样子。 记者来到大兴区毅力北兴路专卖店，当天的袋林早已经卖光，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袋林自从上市以来，每天早上都有很多顾客早上7点多来排队，开门后3个小时内就会被抢购一空。工作人员说，袋林每天每人限购5袋，但是也有浑水摸鱼的人多买， 我们发现后就不会再出售给他。而网上的很多说法并不靠谱，比如有大量现货等。工作人员提醒，希望市民不要轻信网店的宣传，以免上当。 本台消息，据了解，近期工商部门连续接到多起投诉举报，反映去门口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没有按照约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消费者王先生表示，自己通过这家公司的官网预订了桶装水，下单并且支付成功后，这家公司会送水上门并收取水桶押金，之后便无故拖延拒绝送水服务，致使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经过工商执法人员的调查，这家公司于2016年3月4号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已经被大兴工商分局列为异常状态，公司也没有在注册住所进行经营。 对于网络购物，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制定了法律规范，比如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对网络商品交易和有关服务进行了规范，明确了经营者和交易平台的责任义务等。本台提醒广大网友，在网络消费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四点问题。一是选择平台要慧眼识珠，选择有第三方交易平台且经营规模较大、专业性强、经营规范、知名度高、口碑和品牌较好的专业购物网站。二是真假辨别要核实，对网站及网店真实性要进行查验核实，包括网址、名称、营业执照等内容进行认真的核实，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经营者的状态，对于异常经营、多次被行政机关处罚等经营者要谨慎选择。 三是交易凭证要妥善保管，对交易记录、购物快照、支付凭证等要妥善保管，确认短信及聊天记录也是重要证据，可以截屏保存，便于有问题时方便维权。四是要积极主动维权，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北京警方多部门联合作战，连续奋战48小时，打掉了一个特大盗窃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6名。这起特大盗窃案被形象地总结为两人结队、三人成伙，一天可作案10多起。 从6月以来，朝阳公安分局长营派出所辖区内的一些商贸市场连续发生手机被盗案件，警方在走访中发现可能涉及一个特大盗窃团伙，随即迅速上报，市公安局立刻组织机动侦查总队、朝阳分局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组，针对这个犯罪团伙开展专案侦查打击工作。 在侦查中，民警发现这个盗窃团伙每晚随意结伙，一般小团伙成员在2到3人，他们每天专门沿途寻找街边门店，以偷盗手机、相机等物品为主。锁定目标后，嫌疑人迅速分工，有人负责与商店老板聊天打掩护，执行者便开始实施盗窃。一旦发现店主有所警觉，聊天者会马上发出警报，其他成员就会迅速逃离。 经过连续几天的跟踪侦查，专案组逐步摸清了犯罪团伙的人员组成、活动规律、犯罪过程等重要情况。民警发现，这个大型的犯罪团伙是由数十个小团伙组成的，小团伙的行程并不固定，他们行动前随机组合，外出作案都是乘坐摩托车，以2个人一起外出居多，一个人望风并且分散事主注意力，一个人实施盗窃。团伙人员有一定的纽带关系，可能是夫妻，也可能是同村老乡，彼此之间配合默契，作案手法娴熟。团伙中还有专门负责接赃物的，得手后团伙成员会迅速分散撤离，然后选择下一个目标进行作案。这样一个犯罪团伙一天往往能作案10多起，他们得手后会在第一时间找人销赃。最终民警发现大兴王立庄村是嫌疑人集中居住地点。 在摸清犯罪团伙的活动规律以后，多警种多部门联合， 50多警力前往嫌疑人居住地集中收网，经过48小时的连续奋战，一举将这个盗窃团伙剿灭。经过审查，团伙成员都来自湖南某县，他们对自己的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截止到目前，警方已经刑拘33人，嫌疑人审查、案件核实等都在进一步工作中。 本台消息，15号晚上，大兴法院开展了夏季执行风暴夜间集中执行行动，一次性对7起案件进行执行。对于这次夜间执行行动，大兴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说，晚上老赖也要休息，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被执行人行踪的准确线索，逮住老赖的几率就高。考虑到人基本的生存，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对拒不支付赡养费、抚养费、工资等情况一般优先执行。 当天晚上7点多，执行人员一行来到位于大兴区庞各庄镇南一塘西街的一家住户门前，申请执行人徐某已经在等候，说这是被执行人侯某的姐姐家，侯某每天晚上都会回来休息，院子的大门开着，但屋里没人，侯某的电话也联系不上。面对这种情况，执行局相关负责人指挥执行人员去下一个执行地点。大兴法院的负责人介绍说，可能是走漏了风声，在执行的时候扑空很常见，但是宁可白跑10趟，也要把被执行人抓到。 天色已经很晚了，执行人员来到大兴区长子营镇何金营村，这是一起赡养纠纷案，申请执行人是一位76岁身患癌症的老奶奶，申请执行自己的儿子张某一次性支付赡养费、医疗费。一路上，执行法官一直在跟申请执行人确认被执行人有没有在家，并且嘱咐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晚上8点多钟，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张某的家中，张某不在家，他的妻子说村里有人盖房子，张某去帮工了。负责这起案件的黎元法官向被执行人的妻子说明案件情况，张某的妻子有些激动，说自己有高血压、神经痛，执行人员赶忙帮他找到药服下。 不一会儿，张某接到执行人员电话赶回来了，满身酒气，看到执行人员情绪有些激动，声称自己是老实人，也不愿意拖欠老人的赡养费。母亲生病住院，自己也出了医药费，但是哥哥却没有将母亲生病报销的农村合作医疗钱给他，他觉得不公平。黎元法官对张某说，有问题可以协商，一码归一码，母亲的赡养费不能不付。最后协商不成，执行人员只能对张某进行拘传。临走时，张某还对自己的妻子说，千万不要把钱拿出来。 随后，执行人员又来到彩鱼镇大同营村，被执行人刘某拒不支付近万元的交通事故赔偿金。执行人员来到刘某家门口，大门紧闭，从大门缝中可以看到屋里亮着灯，由此推断家里有人。负责这个案子的王福勇法官一直敲门喊人，但没人回应。几个月前，执行人员曾来到过刘某的家，当时刘某不在家，无奈之下只能命令法警用梯子翻墙进入。屋里人听到动静出来开门，大门一开，只见刘某光着膀子，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嚷嚷着，谁允许你们进我的家，都给我出去。王福勇法官上前拿出案卷，对刘某说明案件情况， 刘某却一直强调自己没有收到法院的判决书，所以不知道情况，还出口骂人。执行局相关负责人直接命法警强制执行。拘传过程中，刘某一直反抗，与法警对峙，最终被法警带回执行局。之后，执行人员继续采取行动，对拒不支付抚养费的梁某、拒不支付借款的张某和拒不支付工资的杨某进行了拘传。 晚上11点多钟，执行人员来到最后一个执行地点大兴义庄的一个农贸市场，被执行人严某在这儿当保安。因为被执行人一直拒绝接听电话，所以申请执行人李某担心严某逃避执行。记者随后了解到，这次行动共拘传被执行人5人， 一名被执行人不在家，一名被执行人承诺第二天来执行局和申请执行人和解。而就在当天夜里，已经有三名老赖的家属到执行局和解。 本台消息，随着六月份的来临，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又到了疱疹性咽峡炎的发病高峰。据了解，疱疹性咽峡炎发病急，病情重，不仅孩子受罪，家长也跟着着急。尤其是对于没有经验的新手爸妈来说，更是经常表现得慌乱不堪。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请来了积水潭医院小儿内科专家，为家长们详细讲解了疱疹性咽峡炎的预防和护理知识。 记者了解到，疱疹性咽峡炎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疾病，特征主要是急性发热和咽峡部疱疹溃疡，可以直接由肠道、呼吸道传播，也可以间接经过污染的手、食品、衣服和用具等进行传播，传染性比较强，而且传播快，呈散发或流行。 夏秋两季是这种疾病的高发季节，五岁以下儿童是高发人群，一般病程在4到6天后能够自愈，偶尔有重者可以延长到2个星期，而且同一患儿也可以出现重复多次发病的情况，但是由不同类型的病毒引起的。 专家介绍说，疱疹性咽峡炎的病原体种类很多，有些情况容易患上疱疹性咽峡炎，比如劳累过度、过敏体质、气温突变、身体受凉，或者受到某些物理化学因素的刺激，使患儿身体免疫力低下，容易患病。疱疹性咽峡炎患者和隐性感染者是这种疾病的主要传染源。 疱疹性咽峡炎可以表现为急骤发热，可以出现持续高热或者反复高热，一般会反复发烧2到4天不等，还可以出现咽痛等症状，尤其在吞咽的时候疼痛更加明显，小儿会出现烦躁不安、流口水、拒食、呕吐，有时还会表现出头痛、腹痛或者肌肉痛等症状。 同时，患儿口腔中会出现咽峡疱疹和溃疡，一般起病2天内，口腔黏膜出现少数的小的灰白色疱疹，周围有红晕，多见于扁桃体前部，但也可以位于软腭、扁桃体、悬雍垂和舌部等位置。在以后的24到48小时内，水泡破溃变为浅溃疡，表面附有淡黄色或白色假膜，1周左右能够愈合。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和分类大多数正常，如果白细胞总数增多，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 C 反应蛋白明显高于正常，家长就要考虑可能出现了合并细菌感染。 针对孩子已经患上了疱疹性咽峡炎的家长，专家也给出了护理意见。首先是发烧家庭护理，家长需要正确的测量体温，按照医嘱使用退烧药，注意多喝水，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温水浴等方式物理降温。其次，在饮食喂养方面，由于咽喉部、舌部疱疹和溃疡疼痛，偏咸、偏热、偏硬的食物会使疼痛加重，所以应该给孩子吃高维生素、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并且鼓励宝宝多喝水。 在口腔护理方面，幼儿口腔疱疹溃疡会不停地流口水，家长要及时擦干，防止唇周口水疹。每次喂奶后、进食后、呕吐后，都可以喂2到5毫升的温开水来清洁口腔。2岁以上大的宝宝可以用淡盐水漱口，清洁后可以用抗病毒喷雾喷咽部，也可以让孩子口服维生素 B12、维生素 C。如果孩子出现高热持续不退，精神烦躁或者萎靡，手足也出现疱疹、抽搐等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专家还提醒，因为这种疾病和手足口病都具有传染性，所以要和其他小朋友隔离，隔离期限从发病起2周时间。家长也要注意居室通风，注意卫生，并且避免去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